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番外第十集，梅卡拜师成功。 胆敢在此放肆！ 铁链哗啦啦响起，伴随着滚滚而来惊雷般的巨大动静，威压由远及近扑面而来。蛟龙被挑起战意，嘶嘶的叫一声，旋即掠向朝他们席卷而来的狂风。只有三招，蛟龙就被整条掀翻，身躯在半空化为人形，狠狠地撞在山壁上，扑通落入水中。 小小蛟类也敢在这里胡闹，若不是与龙身有约，我轻易不伤性命，你现在焉有命在。 对，就是龙身老大让我来的，他怕您在这里寂寞，让我给您送个徒弟过来。 看潮声从水面上露出脑袋，面对这位曾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干下了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前辈，也不敢造次了。其实也不能怪他，一看到吴志奇就扑上去。看潮声化形之后啊，兽类的意识会占据上风，看到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蛟龙肯定会忍不住想要挑战压制。 徒弟， 吴志奇看向潭边的小章鱼， 就他灵智开了没有？ 开了开了，会说两国语言，还会玩游戏，智力挺厉害的。 修炼进度到哪里了？怎么还不会化形啊？ 就是零基础。 什么都不会就扔我这里来，当我是收破烂的？ 不是不是不是。 大哥，你给我找的老师太凶了，我不想留下来。这里没网络也没游戏，想看个网剧都不行啊。 看个屁啊，就这种贪吃贪玩的资质还想化形？你给我带回去跟龙神说，以后别什么东西都往我这里扔。 吴知奇的威压一释放出来，霎时排山倒海蜂拥而来，连真龙在此也不可能还站得住，更不要说看潮声和美卡了。看潮生脸色一白，差点呕血。 啊，大哥，我要吃鱼，我要回去。我要回去。啊， 心好累啊。可是老大的交代不能不完成，谁知道怎么说服一只猴子和一只章鱼和平共处啊。 看潮生只好把梅卡的身世说了一下，又提到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情，包括昆仑山阵眼被破开，宗灵车白等人牺牲，连带龙身冬至也差一点就回不来的事情。乌之奇的怒火总算稍稍平静下来。 这么说，你们那个什么特管局现在很缺人手，实在抽不出人来教他了。 是是是，所以只好麻烦前辈了。 罢了，左右我在此也无事，你们俩就都留下来吧。 吴知奇看向看潮生，目光严厉。 你的基础也太差了，游蛟化龙需要突破瓶颈，你怕是到现在还没到那个瓶颈吧。 怎么就突然说到我身上来了？前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老大还让我把梅卡送过来之后就回去汇报，我得走了，让老大登记了不好，梅卡就交给您了。怕了怕了，溜了溜了。 看潮生一边说话一边往后跑，以平生最快的速度，一溜烟已经不见人影了。 大哥，你留个手机给我呀，不然我怎么跟你联系？ 我下次再给你带。 谁化形之前，你不用想出去的事了。 好绝望，又想哭了。 看朝生脱身之后，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身后的知奇景，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想到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，不由嘻嘻笑了起来。龙生规定他十天之内把章鱼送到，可没说几天之内得回去。看朝生狡猾地意识到其中的语言漏洞，决定多玩几天再回去，反正他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但看朝生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，他没钱了。300块钱一路上买了一点零食，很快就花光了，手机又不能玩游戏，看朝生顿时觉得寸步难行，生无可恋。想了想，看朝生灵机一动，给邓破发了条信息： 未来徒弟，借我1000块，下个月还你。 收到消息的邓破一脸无语，不过他这里正好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让全家人都焦头烂额的事情，其中种种古怪诡异之处让人束手无策，他爸急得都快拔光头发了。也许看朝生能帮得上忙，就算帮不上忙，说不定还能介绍几个真正的龙虎山或者茅山高人呢。邓破的小叔是邓破爷爷的老来子，成长之路跟邓破差不多，甚至比邓破更受宠爱，就连邓破的父亲也处处让着这个幼弟。几年前，邓破小叔遇到个女孩子，对方生得极为美貌，邓破小叔一见钟情之后就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连着追了好几个月，终于打动家人芳心。但邓家嫌弃女方小门小户，女方学历也不高，一开始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最后还是邓破小叔好求歹求耍赖吵架，才让邓破爷爷点头。邓家妥协之后，就把女方安排进了当地图书馆当管理员，这份工作清闲又体面，谁也挑不出毛病，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。按理说，这门婚事是邓破小叔费尽心思得到的，结婚之后两人应该更加珍惜，感情更好才对，但结果恰恰相反，两个人3天2头的吵架，邓破小叔的玩心没随着结婚收敛，依旧频繁地出入娱乐场所，与一帮朋友厮混，甚至经常动辄出门进行户外探险。他追求惊险刺激的生活，脚步永远不会停下来。但邓破小婶却不爱出门交际，他从小没有在这个圈子里生活过，婚后处处感到拘束。据说两人连去参加邓破小叔朋友的宴会回来都得大吵一架。邓破小叔觉得妻子从来没有努力融入自己的圈子，而邓破小婶认为丈夫根本不体谅她，连说话都带着富家子弟似的高高在上。事情就出在一周之前，两个人在车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。邓破小婶不管不顾地开门下车，虽然车速不快，但是邓破小叔还是不得不紧急刹车，于是两个人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了一架，甚至上升到了动手的地步。之后夫妻俩陷入冷战，邓家对这小两口着实无可奈何，一开始还会劝劝，后来索性也不管了。谁知道邓破小叔在桌球娱乐部与朋友通宵狂欢之后，到了凌晨时分，找上门的警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他的妻子死了。邓破小婶死于谋杀，死状惨烈，心脏被挖出来不翼而飞，脑袋的位置也被锐器砸开，脑浆流出。但诡异的是，他临死前的表情却很安详，甚至称得上快乐，嘴角微翘，似沉浸在无边美梦里。更让邓破小叔心神俱裂的是，他们家外面的监控清清楚楚地显示，在他妻子回家之后不久，他后脚也进了家门，停留了大约2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面对谋杀的嫌疑，邓破小叔自然完全否认，但他在去俱乐部之前的确有2到3个小时的空档。他的解释是，当时跟妻子吵架之后心情不好，就开车去郊外兜风，但那个地段最近在进行改造，恰好没有监控设施，也没有人证， 自然无从查证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